呈现出来的一切是可以直接如其给出自身那样被接受的，但也仅仅是在他给出自身的界限之内。一切原则的原则包含着方法优先的论点，这一原则决定了唯有何种事情能够符合方法。一切原则的原则要求绝对主体性作为哲学之事情，向这种绝对主体性的鲜艳还原给予并保证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主体性中并通过主体性来论证在其有效结构和组成中，也即在其构造中的一切客体的客观性，即存在者之存在。因此，鲜艳主体性表明自身为唯一的绝对的存在者。同时，作为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构造的普遍科学的方法，鲜艳还原具有这一绝对存在者的存在样式，也即哲学之最本己的事情的方式。方法不仅指向哲学之事情，它并非只是像钥匙属于锁那样属于事情。乌宁说，它之属于事情，乃因为它就是事情本身。如果有人问，一切原则之原则从何处获得它的不可动摇的权利呢？那么答案必定是从已经被假定为哲学之事情的鲜艳主体性那里。我们已经把对面向事情本身这个呼声的讨论选为我们的路标，它把我们带到通向一种对在哲学终结之际思的任务的规定的道路上去。我们已经到了那里吗？我们已经获得了这样一种洞见，对面向事情本身这个呼声而言，先行确定的乃是作为哲学之事情的哲学所关涉的东西。从黑格尔和胡塞尔的观点，而且不光是他们的观点来看，哲学之事情就是主体性。从这个呼声来说，有争议的东西并非事情本身，而是它的表现。通过这种表现，事情本身才成为现身当前的。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是这样一个运动，在这个运动中，事情本身达乎其自身，进入其自身的在场了。胡塞尔的方法应将哲学之事情带向终极原本的被给予性，也即说带向其本己的在场了。两种方法尽可能的大相径庭，但两者要表达的事情本身是同一东西，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经验到的。然而这些发现对我们洞察思的任务的尝试又有何注意呢？只要我们仅仅空洞地讨论了一番这个呼声，而此外再无所作为，那么上述发现就是无所注意的。反之，我们必得要问，在面向事情本身这个呼声中，始终未曾思的东西是什么呢？以此方式追问，则我们就能注意到，恰恰就在哲学已经把其事情带到了绝对知识和终极明证性的地方，如何隐藏着不再可能是哲学之事情的有待思的东西。但哲学之事情及其方法中未曾思的是什么呢？思辨辩证法是一种哲学之事情，如何从自身而来，自为的达乎显现，并因此成为现身当前的方式。这种显现必然在某种光亮中进行，唯有透过光亮，显现者才显示自身，也即才显现出来。但从光亮方面来说，光亮却又植根于某个敞开之境，某个自由之境，后者能在这里那里此时彼时使光亮起名出来。光亮在敞开之境中游戏运作，并在那里与黑暗相冲突，无论是在一个在场者遭遇另一个在场者的地方，或者一个在场者仅仅只是在另一个在场者附近逗留的地方，即便在像黑格尔所认为的一个在场者思辨的在另一个在场者中反映自身的地方，都已有开场性在起支配作用，都已有自由的区域在游戏运作。只有这一敞开性，也才允诺思辨思维的道路通达他所思的东西。我们把这一允诺某种可能的让显现和显示的敞开性命名为成名。在德语语言史中，成名一词是对法文 Klehiehe 的直译，它是仿照更古老的词语森林化和田野化构成起来的。在经验中，林中空地与稠密森林相区别， 后者在较古老的德语中被称作名词成名，原出于动词照亮。形容词明亮的与轻柔的是同一个词。照亮某物意味使某物轻柔，使某物自由，使某物敞开。例如，使森林的某处没有树木，这样形成的自由之境就是成名。在自由之境和敞开之境意义上的明亮的东西，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事实上，都与形容词毫无共同之处。后者的意思是光亮的，就成名与光的差异性而言，仍要注意这一点，但两者之间还是可能有某种事实的联系。光可以涌入成名之中，并且在成名中让光亮与黑暗游戏运作，但绝不是光才创造了成名，光倒是以成名为前提的。然而，成名敞开之境，不仅是对光亮和黑暗来说是自由的，而且对回声和余响，对声音以及声音的减弱也是自由的。成名乃是一切在场者和不在场者的敞开之境。思想必然要对这里称为成名的那个事情投以特别的关注。于此，我们不是从空洞的词语，例如成名那里抽取出空洞的观念，尽管在表面上太容易让人有这样的感觉。乌宁说，我们必须关注唯一的事情，我们合乎实情的以成名的名称来命名这种事情。在我们现在所思的关联中，成名这个词所命名的东西，即自由的敞开之境，用歌德的话来说，它就是原现象。我们不妨说一个原事情。歌德写道，箴言与沉思第993，在现象背后一无所有，现象本身即是指南。这就是说，现象本身在眼下的情形中即成名，把我们摆到这样一个任务面前，在追问着现象之际，从现象中学习，也即让现象对我们有所道说。因此，思想也许终有一天将无畏于这样一个问题：成名即自由的敞开之境，究竟是不是那种东西？在这种东西中，纯粹的空间和站出的时间，以及一切在时空中的在场者和不在场者，才具有了聚集一切和庇护一切的位置。与思辨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相同，原始直观及其明证性也依赖于已然起着支配作用的敞开性，即成名。明证的东西乃是能直接直观的东西。明证一词是西塞罗对希腊文的翻译，也就是说，西塞罗把转换为罗马语了。这个词与银灰一词具有相同的词根，意指在自身中从自身而来闪亮和进入光明之中的东西。在希腊语中，人们谈论的不是看的行为，不是谈论目睹，而是谈论闪亮和显现的东西。但是唯当敞开性已获得允诺时，它才能显现。并不是光线才首先创造成名即敞开性，光线只不过是穿越成名而已，唯这种敞开性才根本上允诺一种给予和接纳活动以自由之境，才允诺一种明证性以自由之境。于是乎，在这种自由之境中，给予、接纳和明证性才能够逗留，并且必须运动。所有明确的或不明确的响应面向事情本身，这个呼声的哲学思想都已经根据其进程中，并且借助于其方法进入成名的自由之境中了。但哲学对于成名却一无所知。虽则哲学谈论理性之光，却并没有关注存在之成名，唯有敞开之境才照亮，即理性之光。理性之光虽然关涉于成名，但却极少构成成名，以至于我们不如说它只是为了能够照耀在成名中的在场者才需要这种成名。这不光是哲学之方法的真实情形，而且也是甚至首先是哲学之事情，即在场者之在场性的真实情形。至于在主体性中根据亦即在其在场状态中的在场者也如何被思了，这个问题在这里不能详尽发挥了。读者可以参看我的尼采第二卷第429页以下的内容。 我们现在另有关心。不论在场者是否被经验、被掌握或被表达，作为逗留入敞开之境中的在场性，始终依赖于已然起着支配作用的成名。即便不在场者，除非他在成名之自由之境中在场着，否则也不能称其为不在场者。一切形而上学，包括他的反对者实证主义，都说着柏拉图的语言。形而上学思想的基本词语，也即形而上学对存在者之存在的表达的基本词语，就是即理念，是存在者作为这样一个存在者在其中显示自身的那个外观，而外观乃是一种在场方式，没有光就没有外观。柏拉图早已认识了这一点，但是倘没有成名就没有光亮，就连黑暗也少不了这种成名，否则我们如何能够进入黑暗之中，并在黑暗中迷途徘徊呢？然而在哲学中，这种在存在或在场性中起着支配作用的成名本身依然是未曾思的。尽管哲学在开端之际也谈论过成名，这种谈论在何处出现呢？以什么样的名称呢？答曰，在巴门尼德的哲理诗中，就我们所知，他的哲理诗最早专门思了存在者之存在。尽管难得注意，他至今仍在由哲学解体而来的诸科学中回响。巴门尼德请听这样一种劝说，而你当经验这一切无必之不动心脏多么圆满丰沛，而凡人之意见无能于信赖无必者。残篇第一第28行以下，这里道出了即无必，它被称为圆满丰沛的，因为它在纯粹的圆球形轨道上旋转，在这个圆球形轨道上，开端和终结是处处统一的，在这一旋转中绝无扭曲、阻隔和闭锁的可能性。凝神冥思的人要去经验那无必之不动心脏。无必之不动心脏这个短语是什么意思呢？它意指着在其最本己的东西中的无必本身，意指一个寂静之所。这个寂静之所把首先允诺无必的东西聚集在自身那里，首先允诺无必的东西乃是敞开之境的成名。我们问敞开性为何，我们已经对以下事情有所思索：思想的道路，思辨的和直观的思想的道路，需要可穿越的成名，而在这种成名中也才有可能的显现，即在场性本身之可能的在场。先于任何别的东西而首先允诺无必的乃是这样一条道路，思想就在这条道路上追踪某个东西，并且影悟这个东西。即在场如何现身在场者，成名首先允诺通往在场性的道路之可能性，允诺在场性本身的可能在场。我们必得把即无必思维成名，这种成名才首先允诺存在和思想以及他们互为互与的在场。成名的不动心脏乃是这样一个寂静之所，唯由之而来才有存在与思想，也即在场性与影物的共属一体关系的可能性。对思想的某种约束性的可能要求植根于上述这种亲密关系，倘没有对作为成名的无必的先行经验，则一切关于有约束和无约束的思想的谈论都还是无根基的。柏拉图把在场性规定为理念，这种规定的约束性从何而来呢？亚里士多德把在场解释为现实，就何而言这种解释是有约束力的呢？只要我们还没有经验到巴门尼德所必定经验过的东西，即无必，则我们甚至不可能去追问这些十分离奇的始终在哲学中被搁置起来的问题。通往无必的道路与凡人的意见游荡其上的街道马路大相径庭。无必不是什么终有一死的东西，恰如它不是死亡本身。我固执地把这个名称译为无必，这样做却不是为了词源学的缘故，而是因为当我们合乎实情的思被命名为存在和思想的东西时，我们所必须考虑的那个事情的缘故。 无弊犹如这样一个因素，在这个因素中才有存在和思想，以及他们的共属一体性。虽则在哲学开端之际就被命名了，但在后来的时代里，哲学却没有专门思这个无弊本身。因为自亚里士多德以降，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的事情，就是在本体论神学上思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如果情形果真如此，那么我们也就不可贸然下判断说哲学无视某种东西，哲学把某种东西给耽搁了，并因此患有某个根本性的缺陷。我们指出在哲学中未曾思的东西，并不构成对哲学的一种批判。如若现在必须有一种批判，那么这种批判的目标毋宁说是那种自存在与时间以来变得愈来愈迫切的尝试，即追问在哲学终结之际思的一种可能的任务的尝试。因为现在才提出以下问题是相当迟了，为什么我们不再用通常流行的名称即真理一词来翻译？答案必然是，就人们在传统的自然的意义上，把真理理解为在存在者那里显示出来的知识与存在者的符合一致关系而言，而同样也就真理被解释为关于存在的知识的确定性而言，我们不能把即成名意义上的无弊与真理等同起来。相反，即被思维成名的无弊才允诺了真理之可能性，因为真理本身就如同存在和思想，唯有在成名的因素中才能成其所示。真理的明证性和任何程度上的确定性，真理的任何一种证实方式，都已经随着这种真理而在起支配作用的成名的领域中运作了。亦即被思维在场性之成名的无弊还不是真理，那么更少于真理吗？或者因为才允诺作为符合和确定性的真理，因为在成名领域之外不可能有在场性和现身当前化，所以无弊就更多于真理吗？我们把这个问题当作一项任务委诸于思想。思想必须考虑，当它哲学的也即在形而上学的严格意义中，这种形而上学仅仅从其在场性方面来纠问在场者思考时，他究竟是否也能提出这个问题。无论如何，有一点已变得清晰了，追问即追问无弊本身并不是追问真理，因此把成名意义上的命名为真理，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从而也是让人误入歧途的。关于存在之真理的谈论，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是有其合理的意义的，因为真理在那里就意味着绝对知识的确定性。但是与胡塞尔一样，与一切形而上学一样，黑格尔也没有追问存在之为存在，亦即没有追问如何可能有在场性本身这样一个问题。唯当成名决定性的运作之际，才有在场性本身，此成名被命名为即无弊，但本身尚未被思及。关于真理的自然概念并不意指无弊，就是在希腊哲学中情形亦然，人们常常正确地指出，这个词早在荷马那里就总是仅仅被用在陈述句中，因而是在正确性和可靠性的意义上被使用的，而不是在无弊意义上。但这一提示首先仅只意味着，无论是诗人还是日常语言使用，甚或哲学，都没有设想自己面对这样一个追问任务。追问真理即陈述的正确性，如何只有在在场性之成名的因素中才被允诺而出现？在这一问题的世界内，我们必须承认，即在场性之成名意义上的无弊，很快就仅只被人们当作即表象和陈述的正确性而来经验了。但这样一来，认为有一种真理的本质转变，即从无弊到正确性的转变的断言也是站不住脚的了。我们倒是应该说，作为在思想和言说中的在场性和现身当前化的成名，很快就进入消似和符合方面，也即 达乎在表象和在场者的符合一致关系意义上的效似方面。但这一进程必然激起另一问题，对于人的自然经验和言说来说，何以即无必仅仅显现为正确性和可靠性呢？正因为人在在场性之敞开性中的逗留和逗留盘桓仅只朝向在场者和在场者之现成的当前化吗？但是这除了意味着在场本身和与之相随的允诺着在场性的那个成名始终被忽视了这样一回事情之外，还意味着别的什么呢？人们经验和思考的只不过是作为成名的所允诺的东西，本身之所是却未被经验也未被思，这一点依然避而不显。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莫非它的发生只是人类思维的某种疏忽粗糙的结果吗？或者它的发生是因为自身遮蔽和遮蔽状态，即本就属于无蔽，并不是一个空洞的附加，也不是仿佛阴影属于光明。相反，遮蔽乃是作为无蔽的心脏而属于无蔽，是这样吗？而且在在场性之成名的这一自身遮蔽中，难道不是甚至还有一种庇护和保藏由之而来，无蔽才能被允诺，从而在场着的在场者才能显现出来，在起着支配作用吗？倘情形是这样，那么成名就不会是在场性的单纯成名，而是自身遮蔽着的在场性的成名，是自身遮蔽着的庇护之成名。倘情形是这样，那么我们以此追问才踏上哲学终结之际思之任务的道路。但这难道不是全然虚幻的神秘玄想，甚或糟糕的神话吗？难道归根到底不是一种推败的非理性主义，一种对理性的否定吗？我反过来问，何谓理性、奴思、思想和影悟呢？何谓根据和原则，甚至一切原则的原则呢？如果我们不是以一种希腊方式把经验为无蔽，然后超出并越过希腊方式而把思维自身遮蔽之成名，那么上面的问题能够得到充分的规定吗？只要理性和合理性的东西在其本己特性中还是可疑的，那么就连关于非理性主义的谈论也还是虚幻无据的。支配着现时代的科学技术的理性化，日复一日，愈来愈惊人地用它巨大的成效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但这种成效却丝毫没有道说允诺理性和非理性以可能性的东西。效果证明着科学的理性化的正确性，但是可证明的东西穷尽了存在者的一切可敞开性吗？对可证明之物的固守，难道没有阻挡通达存在者的道路吗？也许有一种思想，它比理性化过程之势不可挡的狂乱和控制论的摄人心魄的魔力要清醒些。也许恰恰这种摄人心魄的狂乱醉态，倒是最极端的非理性呢。也许有一种理想，它超出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分别之外，它比科学技术更要清醒些，更清醒些，因而也能做清醒的旁观。它没有什么效果，却依然有自身的必然性。当我们追问这种思的任务时，首先要质疑的不仅是这种思想，而且还有对这种思想的追问。鉴于整个哲学传统，这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人都还需要在思想方面接受教育，并且在此之前，首先还需要对何谓在思想中受过教育和未曾受过教育这回事情有所认识。在这方面，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四章给了我们一个暗示，因为曾经受过教育，就是不能分辨何处必须寻求证明，何处不需要寻求证明。这话大可细细品味，因为尚未确定的是，人们应以何种方式去经验那种不需要证明就能为思想所获得的东西，是以辩证法的中介方式呢，还是以原本给予的直观方式呢？或者两者都不是呢？唯有那种要求我们先于其他一切而允许其进入的东西的特性才能决定这一点。但是在我们还没有允许它进入之前，它又如何可能让我们做出决定呢？ 这里我们处于何种循环，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循环中了？莫非它就是既被思维成名的那种圆满丰沛的无蔽本身吗？那么思的任务的标题就不是存在与时间，而是成名与在场性吗？但成名从何而来？如何有成名？在这个有中什么在说话呢？那么思的任务就应该是放弃以往的思想，而去规定思的事情。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